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集。 他怎么把这件事儿给忘了？也是，他看书囫囵吞枣，情节只记得了个大概。也是他刚刚穿来这个世界，脑子还没转过弯来，他竟然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情节给记差了。仿佛是讽刺，耳边适时传来系统机械的声音： 任务提醒，任务一，1/4进度，本次分任务已作为样例赠送给宿主，任务已完成。 样例赠送。妙妙呆滞了一秒，任务一是啥来着呀？哦对了，欺负女主搞破坏，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开始搞破坏，系统就已经帮他干好了，黑锅背在了他的身上。 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呀？ 他颤抖着想起来，书中的完整剧情是这样的。那一天，柳福一以九玄收妖塔将附在灵鱼身上的狐妖逼出，转而去救他。气急败坏的狐妖扑向了木瑶，木瑶强行收了狐妖，也在此战中受了重伤。狐妖已死，可是主角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细节。为什么以往的案例都是一对新人受害，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单身少女呢？为什么凌雨显得神志不清，而那些失踪的新人们在成婚当晚一切正常呢？原来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，这狐妖不过是个占小便宜见利起意的模仿作案者，想要借着水镜制造的新婚案的名头吸吸精气，没想到才冒了个头就被主角团打死了。真正的凶手既然偏爱在别人成亲的时候作案，其中必有缘由。为了引出真正的大妖，柳福一决定速战速决，办一场假的婚礼，于是才有了今晚的一切。而有女朋友的柳福一会找另一个女人凌鱼作戏，完全是因为木瑶伤重不能起床呀。捉妖当晚，福一安顿好昏迷的木瑶，将西厢房门窗紧闭，画好了封印符，才安心容留他心爱的女人一个人躺在了房里。可是凌鱼干了什么呢？他趁柳福一走了以后，悄悄地将墙上的符咒擦了，又将门上的符纸撕成了碎片。他留下失去意识的木瑶躺在不堪一击的西厢房里。妙妙捏紧袖口，露出了痛苦的神情。这凌鱼完全就是故意杀人呢。他喜欢柳福一呀，可是柳福一身边已经有了那样美丽又高贵的木瑶。如果木瑶能在大妖的攻击中稀里糊涂地死去，如果木瑶死了，如果这场婚礼弄假成真，她真的成为了他的新娘。妙妙手臂被柳福一拖住，她微微靠过来，脸上是关切的神情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林妙妙下意识地与他保持距离，想起来所处何时何地之后，又立即贴近。他脸色苍白，一把抓住了柳福一的手。柳福一不习惯与其他女子离得这样近，自然地向后躲闪了一下。 木瑶，木瑶。 他发现妙妙的眼里神色几乎从惶急变成了哀求。 你去看看木瑶，你去看看木瑶啊！ 柳福一神色缓和了一下，像安抚受惊的小孩一样安抚道：“瑶儿没事儿，我在他房门口画了符咒， 没用的， 那些都被原主毁掉了呀。安元书的情节，被九玄捉妖塔追得无处可去的水镜，一头冲进了毫无阻拦的西厢房，发现那里躺了一个捉妖人，恐惧使其发狂，冲着那人扑了过去。而木瑶自昏迷中醒来，发觉身旁沉重的妖气，强撑病体与水镜打斗，体力越来越差，生死一线间，去外面采药的木生回来了。 想到黑莲花，妙妙心里一个哆嗦，那是原身灵鱼的第二个丈夫，也是她这辈子的黑色梦魇。 我不想，我心里慌得很，我怕木瑶有危险，我们现在去好不好？好不好呀？ 妙妙快要哭出来了。她在这个世界里任务只有两个，一是勾搭木生，二是暗害女主，棒打鸳鸯。出于人设考虑，系统规定他绝对不可以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，补救或者甩锅。柳福一觉得这位郡主小姐的喜怒无常和突然的任性很是奇怪，但他向来温和宽容，只是劝道： 哎，天晚了，你回去睡吧，我去看瑶儿。 你现在就去。 妙妙不依不饶。柳福一无奈地笑了。 行，我先去看看收妖塔有没有收到水镜。 这个男人不听劝呐。 妙妙在心中咆哮。 那你让木生快些回来，木瑶是女孩子，她身上有伤，你们不能留她一个人呢。 柳福一愣了愣，竟然笑着拍了拍他的头。啊好。这个状似亲昵的动作差点将林妙妙鼻子气歪。原身今年也有16岁了，他竟然如此自负，把他苦口婆心的警告当作孩子话。柳福一见妙妙死死瞪着自己，只得在他的注视下撕了一片联络符。 阿生在哪儿？我且去料理大妖，你快些回来看着瑶儿。 说完将这枚联络符放在了妙妙的手心，神情无辜又无奈，好像在说，你看现在可以了吧。 不可以啊。 照被耽误的时间来算，恐怕等木生赶来，木瑶还是免不了要面对水镜啊。 天晚了，林小姐操劳，我送你回去睡吧。 福一温声建议。经历了今天这一难，妙妙觉得福一对她的态度都变了。她裹紧了衣服。 不不不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。 手心忽然一热，那片联络符迅速燃烧了起来。一道青紫的火光一瞬间将黄色符纸化作黑灰。福一脸色霎时变了，下一刻二人都听见远处传来了震碎天幕的咆哮，咆哮缠绵在天际，搅动乌云翻滚，随即是激烈的打斗声响。远处水镜发出濒死的巨大嘶鸣，伴随着女子的娇叱。这个远处非常微妙，声音传来的那个方向只有一个西厢房。林妙妙牙齿直打颤，牙缝里哆哆嗦嗦挤出了一句话： 木瑶。 柳福一二话不说转身飞掠而去。林妙妙提起裙子跟上，可是原主这副躯壳实在是柔弱，没跑两步肺中就如同塞进了棉絮，呼吸间隐隐带上了铁锈味。不合身的嫁衣裙摆太长，哆嗦地缠绵在脚下，一个不小心妙妙就被他绊了一跤，扑通一下摔倒在水洼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